孙子兵法虚实第六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虚实第六。孙子曰：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易，后处战地而驱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治人而不治于人，能使敌人自治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敌人不得治者，害之也。故敌亦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出其所必趋，趋其所不易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。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微乎微乎，至于无形；神乎神乎，至于无声。故能为敌之司命。进而不可御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也。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。我不欲战，虽画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其所知也。故行人而我无行，则我专而敌分。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敌寡。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，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背后则前寡，背左则右寡，背右则左寡。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；不知战之地，不知战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，而况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？以无夺之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异于胜哉？故曰：胜可为也。敌虽众，可使无斗，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后之而知动静之理，行之而知死生之地，矫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故行兵之急，至于无形。无形则身健不能窥，智者不能谋。因行而错胜于众，众不能知。人皆知我所以胜之行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行。故其战胜不复，而因行于无穷。夫兵行向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趋下，兵之行必实而积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 故五行无常盛，四时无常昧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。孙子兵法，虚实第六，完。